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哇！今朝见翻个太阳，感觉个阵势都马上强。我系小张张。 今日你又知唔知？终于都开学啦！ 我寻晚叮嘱下校长。 我系小睿睿。 啊，对唔住啊，寻晚叮嘱校长 留意天气 啊， 梗系啦。 今朝哇，见到个太阳，再 WhatsApp 校长，风和日丽、啊 嗯， 记住翻学、啊。 冇错， 你提佢记住翻学，唔系佢提你。 太好啦， 系啊， 期待咗好耐啦， 开学啦， 到我极短篇学校风云。 系、哦，你个极短篇唔记得咗，嚟，好期待，好期待。嚟， 小明翻学两个礼拜。第一次派嗰个默书卷得九分，个爸爸好嬲。寻日又派卷，哇，九十分、啊。个、爸爸一睇， 出包、 有蛊惑，问佢个零字系咪你改嘅？系咪又系九分？你自己加个零字？小明话唔系，我冇。你知 我佢系加前面。 个零字系老师写嘅，个九字系我写。 即系退步咗啦，之前都仲有九分，系咪？ 好嘢！多谢。翻咗嚟三小时节目《风骚爆人》，早晨。今日一样有，你又知唔知？仲有呢个车路的士，仲有点唱时间，12:30、1872、388，到时打嚟。大致多云，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日间短暂时间都有阳光白白嘅，吹部分偏东风。听日同样骤雨雷暴，呢个周末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希望大家今日周末都系愉愉快快、开心心。由今日呢个时间开始，一齐开 party， 风骚快活人嚟啦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遇上咧有个朋友咧要揾我啦，咁啊嚟到嘅时候咧打俾我，佢诶救命啊救命啊咁样，我冇水啦冇水啊咁样。其实咧车路的士揾嘅事都可以讲下咧呢个揸车驾驶者的路上边偶然突发的事件啊会带嚟嘅严重性。唔知大家两位拍档知唔知佢冇水嘅意思即系咩咧？原来就系佢个计咧系已经系去到个 engine 啊系需要有水噶嘛，咁、已经热到爆晒表，咁啊同埋冇晒水啦咁样。原来咧就系佢今朝屋企人咧帮佢加水嘅时候咧，加完水啦冇冚一个盖。嗱、有时咧呢啲叫大头虾咧就偶然会发生啦，但系咧如果一啲嘅咁嘅事件咧，如果你冇拧翻个盖咧，咁于是咧嗰啲水咧一滚，如果大家即系有揸车知道啦，个车头会滚噶嘛，一滚呢啲水就漏。咁样好似喷泉咁喷晒，於是咧就冇晒水啦。咁、所以大家即系揸车朋友都多啲留 留翻紧佢啦，冇事啦。 系啊系啊， 嗯，OK， 留翻紧啊嘛。 当然可以可以，系啊，大家即系好，继续我哋节目啦。好，其实咧今日咧想讲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好多时咧你住喺一啲叫做风景宜人嘅地方咧，梗系正啦。但系你会唔会觉得有时住喺呢啲地方咧，都会有一个烦恼，就系好多好多游客。会令到你嘅地方咧，好唔方便或者好嘈吵噶。 我冇试过， 有冇试过系嘛？ 冇试过。 咁咧，好耐好耐之前咧，曾经去睇过一个地方咧，就系、一间屋嚟嘅，即系嗰啲村屋，好近好近一个好靓嘅海滩。当时咧，哇，好吸引啊，好想租，但系点知咧？当时亦嗰嗰日咧系假日嚟噶，好多人喺度听音乐啊、跳舞啊、 摸蜆啊、 八条啊。摸咩都有，即系摸水啊、打牌啊，咩都有。沙滩真系好热闹， 系啊！ 你去沙滩， 好多人走去攞个桶仔咁样执嗰啲嘢噶，好玩噶。我试过泥涌嗰阵时，我最中意啊。泥涌你有冇去过？而家变晒啦。 嗰阵时候有亚视有个厂房喺嗰度啊 嘛。唔系嗰个豪涌，再入泥涌再入系西沙公路一路入。 西沙公路再入，好似个泥涌， 系啊，好出名啊， 系咪系咪近住郊野公园嗰度附近噶？ 唔系，嗰条路再入咧就去咗马鞍山噶啦。 哦， 系啊，嗰、那个好靓嘅，嗰、那个真系好多假日。而家西沙公路好多嗰啲茶座啦，嗰度系好多人去，好好玩嘅。系、啊，咁同埋咧，佢一水退咧，成个浅滩咁样样，好靓嘅。当年我都留下唔少足迹喺嗰度。 听你讲过，都好似其实听你讲。 因为你就嗰时候喺个西贡住嗰段时间， 唔系啊，嗰再早啲嘅细个嗰阵时啊， 但系而家应该唔同晒啦， 我估唔同晒咯， 好多嗰啲基建啊， 分分 钟 已经系起楼啦， 起 紧 啦，系好多地方。 其实我又觉得咁嘅，如果你住近嗰啲，即系譬如可能系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咧，会有人去玩嘅地方嘅话咧，我只系会觉得未必至于去到嘅，就系可能你前边门口个沙滩已经系好多人啊，好嘈啊咁啊，我又未至于咁。但系嗰时候咧，我住过。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咧，清水湾道。当假日嘅时候咧，又未必系有人去你屋企度玩。不过有好多人去你自己屋企附近嗰啲地方度玩。咁其实试过嘅就系中秋节嘅时候咧，系塞车嘅。 会啊！ 你知我 讲 咩啦？尤其是系西贡，得一条路嘅啫。 落去嗰 条 路 系啦，得一条路嘅啫。咁嗰条路咧就会无端端，如果你系喺嗰啲时间咧，就 系 可能四五点钟，啲人开 始 放工，冇错啦， 提早走噶。 入去住喺嗰啲清水湾道啊，或者系西贡啊嗰啲屋嗰度啊，烧嘢食嗰啲人嘅话，哇！你就会发觉就哇，点解无端端我咁塞噶？就系咁嘅情况。 冇错啦， 系啊。就係咁咯， 係啊。 咁但係你就會發覺，可能就係住喺你附近嘅嗰啲嗰啲咩隔離鄰舍咧，都會有好多人去佢屋企度玩咯，係咁咯， 幾開心 嘅， 係 啊， 其實開心 嘅， 都係睇下你受唔受得啦。咁啊，因為來自咧西班牙嘅新聞，佢有啲叫好靚嘅海灘啊嚇，咁啊最近貼咗一啲告示，其實嗰啲告示咧都係啲居民貼出嚟嘅，例如話水中有水母，例如話前面可能會有山泥傾瀉等等等等，但係其實咧佢喺下邊再加行自己睇得懂嘅文字就係呢度冇水母，即係上面係英文寫。就希望啲游客咧就，哎呀，却步啦，即系少啲过嚟，唔好太多人啦，咁样。即系 外国人又唔同啲噶，我哋惯咗静嘅生活， 惯咗静嘅生活，或者觉得太多人嘅时候咧，令到佢哋嘅本来嘅生活咧系好受影响咯。但我谂呢个即系放之四海都一样啊。我哋香港，你喺度嗰啲咩深水湾、浅水湾咧，到夏天咧，我谂翻屋企嗰啲咧都几挤塞。即系如果头先阿 Sir 讲，即系清水湾嗰啲情况咧，深水湾、浅水湾夏天更加 严。你郊外又？我有个朋友嗰次住花园街楼上，花园街即系好多摊档卖生果啊，嗰头咧， 系啊，忽然间啊， 系啊， 系咯， 总之成个摊档乜都有得卖啊！话我上去都住好高噶啦，唔知七八楼啊，哇，好嘈啊！ 听到晒， 听到晒啊！十蚊四个餐， 好热闹。咁如果闩窗得唔得啊？即系闩窗都系隔唔晒。 惯咗啦，佢惯咗啦。佢话反而咧， 冇咗啲声， 打风风声咧，佢仲唔惯。 系唔系贱命咧？ 嗱，我唔敢用呢个词， 即系 我觉得， 我讲翻普遍嚟。讲啊，系咪？嘈你又话嘈，到冇声嘅时候你就话哇个耳仔嗡嗡声啊咁。 原来真系嘅，佢真系话俾我听咧，就即系嘈咧，佢真系惯咗，即系等于好多人听收音机瞓觉啦。 系，我系嘅， 冇声。 我系嘅，我有时会咁样嘅，即系瞓唔着嘅话，我就会开下收音机咧。 系， 因为我觉得收音机嗰只声咧，你好似有一个人喺你耳边嗰度，我又唔会开好大声。 系， 你又要喺听到同唔听到之间，咁样咧就最好啦。若果你系听得清咗佢讲咩嘅话，有时我谂，哇，点解会讲成咁噶？点解要听呢首歌？听成咁噶？咁你就会用一啲专业嘅评审去听嘅时候咧，我就会瞓唔着咯。但系若果你话细细声咁样嘅话咧，最好系乜嘢咧？我都有。讲过嘅，我就会听 podcast。咁 podcast 咧，佢就唔播歌嘅，佢就会不停咁样讲，可能佢介绍一本书咁样，你最好噶啦。佢不停咁讲，我就瞓着噶啦。 有冇听啊？紫成光响你耳边 讲嘢，因为佢播歌嘛。我头先咪讲咗啦，即系大前提嘅话咧，系要佢唔播歌， 讲嘢， 佢就不断咁样讲嘢，仲要暗沉咁样咧，就最好。其实英文就仲好， 系 英文仲好嘅， 又可能有时系听。 系啦，喺你身边嗰度有啲安全感，咁跟住咧，你揿下揿下，嗰就瞓着噶啦。 正，下次试下先。好啦，早晨，10:27，星影啊，我哋一阵迎接校长会嚟。 主持介绍香港作家浸大人文及创作系副教授唐瑞， 我特别希望可以在节目入面介绍到的那些书是现在我们很需要的，就是一种人文关怀的精神。 今集我冯杰和唐瑞会介绍美国作家珍妮特查尔斯的小说《巴黎图书馆》，作者是怎样描写一班在纳粹统治下的文化守护者。 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虽然呢两日天气都系明显未稳定啊，咁今日咧其实相比地好好多噶啦吓，希望今日天气咧继续阳光可以晒一晒嘅。咁电话点唱咧就喺12:30开始，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 好快一阵间嘅话咧，喺个11:00我哋开学啦。Yeah. 我哋嘅理由知唔知出自咧，都会由我哋嘅校长嘅出现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开展香港夜缤纷活动，有意见提出不少港人北上消费，政府的活动是否能够吸引市民留港消费？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不能够否定会有竞争，但是并非零和游戏。他认为如果香港服务好，产品质素好，相信市民愿意多消费。香港和内地民众的关系亦都可以相向，香港同样可以吸引他们来香港游玩。黄伟纶认为香港展开一系列活动已经很多元化，努力不会白费，消费增加当然好，但是即使只是吸引到市民出来玩亦都是好事，成效难以量化或者数据化。优质旅游服务协会主席黄杰龙认为政府开展香港夜缤纷活动的方向正确，因为并非只是设立一个夜市，而是带动整个夜经济，令到现有商户获益。黄杰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相信各方仍然在度摸索，又说港人北上消费的竞争强劲，但是考虑到要计及交通等因素，认为本港商户仍然有主场优势。警方表示，为了更有效调配资源，油尖警区油麻地报案中心将会在今个月17日起暂停服务。至于油尖警区辖下的油麻地分区及尖沙咀分区警署报案室，将会继续为市民提供24小时服务。中欧班列国际合作论坛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话，中欧班列开行以来保持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搭建了完善经贸合作新平台，有力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他强调，中国将继续和各方一起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思路精神，坚持共商、共建、共用原则，推动中欧班列朝着更高质量、更好效益、更加安全的方向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296点，升248点，总成交金额351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40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04点，升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8.93升2.3，腾讯控股319.4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65.86升7.8，友邦保险67元升1.45，中国海洋石油14.04升2.4，阶里巴巴86.75升8.5，美团125.2升2.2，中 国平安48.1升1.25，建设银行4.43升5仙，南方恒生科技4.03升3.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7，日元147.44，瑞士法郎0.896，加元1.351，人民币7.262，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066，澳元对美元0.64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33,613点，升445点。港金报17,885蚊，升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5.19美元，卖出1,91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喺九龙区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营盘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营盘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九龙出口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港岛入口就比较车多噶。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江乐道西天桥近山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都有啲工程提一提你啦，喺红磡嘅红乐道，红乐道去海旁方向，介乎正山街至到红联道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另外观塘道都系有急收啦，观塘道去彩虹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嘅慢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东涌与东路回旋处九龙，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商业阴谋，终极决斗。 夏冬同简言为帮助旧同学林俊文调查家族企业纷争，一次又一次面对生死劫难，眼见幕后主谋即将逍遥法外，夏冬最终可唔可以揾出证据，成功令商业罪犯现身？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开卷啦！ 新主持介绍， 香港作家、浸大人文及创作系副教授唐睿。 我特别希望可以在节目入面介绍到的那些书，是现在我们很需要的，就是一种人民关怀的精神。 今集我冯杰和唐睿会介绍美国作家珍妮特·查尔斯的小说《巴黎图书馆》，作者是怎样描写一班在纳粹统治下的文化守护者。 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公共广播95年，同你重温经典。 一年两个星期，收音机回忆录带你回顾香港电台 DJ 文化。 嗱，我哋嗰个年代咧，个历程就唔系话好似比赛你赢咗冠军咁，但系后来咧，因为 DJ 越嚟越受欢迎。佢哋都成為咗紅星，年輕人梗係會吹支羊毛，電台都會諗啦。佢有啲叫做 DJ 訓練班。 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日凌晨12:00至2:00，收音機回憶錄。 極端天氣突襲，觸發山泥暴射，引發連串災難。 唔好以為咁嘅場面只會喺電影出現。极端天气近年已经在世界不少地方触发严重的山泥倾泻，所以我们要留意山泥倾泻警告，万一灾难在香港发生，我们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你和我张家辉都不可以置身事外。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啊！细路仔同大人有啲咩分别咧？细路仔咧就好多嘢咧会去愿意试啦，好奇心好大啦咁样。有啲嘢咧大人一睇就唔得嘅咁样。乜英国咧有个女仔啊，13岁嘅女仔，有一次咧就同妈咪去 supermarket 啦，见到啲鹌鹑蛋啊，大家知咩鹌鹑蛋啊？细细只嗰啲， 有啲黑色纹。 妈咪啊，我想攞翻去孵啊，你会点答佢？如果你系爹哋妈咪？攞啲鹌鹑蛋翻去孵啊！想孵啲鹌鹑仔出嚟啊！咁样， 我话俾你听，可能唔得咯，你要受精嗰啲蛋先得噶嘛。 即系我第一个感觉睇嘅新闻，我都觉唔得嘅咁样。 系啊， 妈咪都系当时咧系咁答佢。 但 系 我又觉得呢个女几即系几好玩喎， 得意啊！ 系啊，得意啊！我中意呢啲小朋友。 想试下， 系啊。 咁好多小朋友系真系会咁样噶，嗬？即系佢哋会比较单纯一啲。我都唔可以咁样讲嘅。我觉得嘅就所有嘅小朋友都系会咁样，比较单纯啲。我觉得我会咯。 咁系啦，爹哋妈咪就既然又唔系好贵，咁唔孵到咪都食咯，系咪先？又唔系好贵，咁就买咗翻去。咁佢就好有用，即系好心机咁样去保暖啊！我唔知佢用咩方法啦，就好详细咁讲。 攞啲灯照啦，诸如此类。 因为本来有啲叫做职业嘅孵蛋器。 系啊， 咁但系我谂应该唔会啊，咁可能揾被冚住佢，揾灯照住佢，咁过咗一段时间， 真系敷到系嘛？ 妈咪觉得点解只眼真系越嚟越重、啊？ 咦、欸？ 再过多一段时间，真系敷到、啊， 哇！第二好开心、啊，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生命教育嚟嘅， 系啊， 一定好开心。 敷到同唔敷到，你都可以系一个生命教育， 系啊， 同埋又点样去 take care 一啲嘢？ 系啊，就算佢敷到出嚟，你点样养大佢？ 系啊， 都好重要， 养大佢都系一个过程、 啊， 系啊。咁啊！但如果敷唔到咧，又可以话俾佢嗱，原来系唔得嘅。 系啊！ 但爹哋妈咪都跌眼镜嗱，包括我睇呢个新闻 啊， 原来敷到喎。 系啊，咁好得意。 有时有好多嘢，你真系噶，我咪个讲过咯，我咪就系去呢个金鱼街度买啲波子嘅。对于我嚟讲，我都好开心啊！我都有一日同大家有分享啊，系咪？即系我就系买咗一啲嘅波子翻去，跟住我就以为咧嗰类型嘅鱼咧个肚系咁胀嘅，我就觉得佢好得意，咁啊买咗几条翻去，点不知咧就突然间有一日咧我去喂佢嘅时候咧，发觉。其中有一条好瘦，突然间好瘦，咁我哋点解会咁样嘅？跟住佢隔篱嗰啲咧，就仍然系好大个个肚，咁跟住我就会再望一望嘅时候，咦，唔系喺个底嗰度咧，就见到有好多好多嗰啲咧就系鱼春，你记唔记得我咪影咗？我就问阿潮， 即系原来佢生咗出嚟，所以佢瘦咗， 佢瘦咗， 佢有冇坐月啊？ 佢冇坐月啊，只系真系好神咁，真系食食食嚟食去， 又一生完又再活到， 有啲即系一粒粒一粒粒咁样嘅，啲好细只，好 可爱。 跟住我就影咗张相，因为我知道嘅就潮潮咧，佢嘅屋企人咧都有养鱼。咁当然我问专家啦，我就问佢呢啲系咩嚟嘅，佢就哇恭喜你啊，你屋企一定系好啦，因为你咧屋企咧就系因为喺一个好嘅环境咧， 先 至可以传宗接代嘅。咁我就话其实都唔关我事，我谂其实咧应该嘅就系我去买佢嘅时候咧，佢已经俾人搞大咗个肚噶啦。 俾鱼， 俾鱼搞大咗个肚。咁所以我就。买咗佢翻嚟之后咧，佢就生咗啦。咁生咗之后咧，仲见到佢系立即第一时间，我唔知点解，系唔系应该 suppose 就应该有鱼春之外，之后跟住就会系要再受精噶嘛？但系我就睇住佢由鱼春慢慢自己孵化，有一条鱼仔喺里边嗰度咧爆条鱼仔出嚟咯。 哎呀，我唔识， 系咪好开心啊？ 好开心啊！ 全程我见证住， 系 我差啲喊啊！ 我想问下佢由一粒粒变咗鱼几耐啊？要 好快啫。我谂 啊， 两个钟头内，一个钟头内，好快， 快 可能我发现佢嘅时候，其实可能嗰啲鱼春已经存在咗喺嗰个水族箱有一段时间噶啦。咁但系我就唔知咯，我见到佢嘅时候嘅话咧，就有啲黄黄地色嘅，有啲透明嘅。咁跟住就见到佢有一啲里面咧，仲要见到有两只直眼仔咁样，好得意噶。 有冇改名啊？你 我冇改名，我太多条啦， 成个缸都系啊。 咁跟住我就开始好 panic， 点解咧？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唔理佢嘅话咧，佢就会俾啲大鱼食啦。 系啊。 实我 最想问你嗰个问题，即系佢生咗出嚟未变鱼仔。 另外仲有一个问题嘅咧，就系嘅，佢会俾个滤水器会吸住咗嘅，系啦。咁我见到有一两条已经系咁样咧，壮烈牺牲咗啦。你明白吗？ 我觉得生命就系咁噶啦。 点算？我一定要好好地去保护住，因为我见到有一啲佢仲喺度，佢仲喺度咧就系待诶，因为就系话佢就嚟会孵出嚟。咁跟住咧就有啲人同我讲嘅就系你买个箱仔，将所有嘅嘢咧就兜晒落去， 即系嗰啲未成型。 冇错，但系你又唔好离开你同一个嘅水族箱，抵咁讲啦，即系你可能个环境系适合佢嘅。如果你咧就你不走咗佢嘅话咧，好可能咧佢就会死噶啦，佢孵唔到嘅。咁跟住我就哇即刻又揸车出去啦，跑出去啦，买一个咁嘅透明嘅箱仔啊，跟住咧就将佢要 捞晒佢， 捞啲卵咧就摆上去啊，好开心。 咁最后咧， 到而家嘅话咧，我已经有同台嘅，我记得早一轮我都有讲过嘅，总共咧就系有成十条。 哇！ 而家又睇住佢慢慢由好细条、好细条、好细条嘅开始大。开始大，咁但系咧就佢嗰啲爸爸妈妈嘅就已经全部都壮烈牺牲啦。不过我亦都有问过佢哋，就系话系会咁嘅，因为当佢生完之后嘅话咧，其实基本上作为一条鱼，佢哋嘅 cycle 已经差唔多啦。当佢传宗接代之后嘅话咧，佢都唔会太长命嘅。咁佢哋就已经死晒啦。咁而家咧就有十条嘅鱼仔，我系由睇住佢系由鱼春开始，慢慢咁样长 大成人， 我真系觉得好开心。 我祝愿佢哋快高长大。 所以套用翻嘅就系呢一个咁样嘅故事嘅话。我是会觉得的就是就算小朋友怎样都好的话呢，我们作为大人其实怎样那么有趣呢，我们小的时候的话呢都成日都会被爸爸妈妈会 KO， 我们有很多的幻想，我们有很多的东西，什么又不准做，这样又不准做，那样又不准做，就会有很多无限的可能性，因为这样的话呢就窒碍了的。即从这件事当中的话，我觉得的就是应该要给他们去尝试咯，做很多东西要去尝试给他们去做咯。即当然你说你很夸张这样要承担很多东西的，小朋友未必能够做得到的话，那当然要跟讲得很清楚。但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买只鹌鹑蛋给他回来他孵下，我又觉得 冇乜所谓， 唔使谂咁多。 系啊，就买啦， 系咪啊？ 应该唔系好贵啫，唔好好似你鸡蛋咁贵。 我都唔系好贵噶咋，我买嗰啲波子嗰啲鱼咧，系20蚊五条咯。 哇！咁你好抵喎，而家 我有十条维福纸， 你可以再卖，再攞个胶袋。你攞胶袋入起五条， 我会俾心机将我哋养大，养育 其实 咧， 好一岁嗰时开个生日 party， 好嘢，好嘢， 叫晒啲朋友翻嚟， 唱生日歌，切顶顶，睇住咧小宠物成长几得意嘅。我即系一年前我都试过有一次咧，就买两只雀仔啦，即系叫彩凤啦。 系 啊，佢咧嗱，原来咧啲雀仔要间屋仔佢先会生嘅。如果你冇屋仔咧，佢系唔会生嘅。即系佢有间屋 蛋系嘛？ 系啦，生蛋同埋生即系孵 B B 啦咁样。好啦，咁啊真系生蛋啦，孵 B B 啦。但我遇到个咧，我一路都冇谂过问题，原来会咁噶。因为佢一路喺里边咧，咁有嗰啲便便咧，嗰啲雀仔啲脚咧，俾啲便便黐住咗。 哎呀！ 咁跟住好似个雀晒一个圆波嘅鞋咁样。 系。 咁我好想搣又搣唔甩，但系太硬，我又惊整亲佢只脚。 你俾啲水浸下佢，浸翻落去咯。 系啦，最后 佢睇 Doctor Eric 咯。 唯有就系搵啲温水咧，浸翻淋，慢慢逐个咁搣。 O K 啊，冇事啊， 冇事啦，收尾就搣得晒，都系一个学习过程。人生都 系 一 对鞋嚟噶。你除咗人哋嗰对鞋， 出世就有胶鞋 啊！系啊， 跑快啲 系啊。 梦话，唔信一直陪伴我，只想跟你如星格般优美，踏着梦。 网上情缘，分手后的你和他，好多人在分手好耐之后，心里边仍然有一种疑问：当时如果冇同佢分开，我哋会点？到底呢种系庆幸、系悔恨，定系遗憾？当初分手时候嘅原因，你记得嘅，虽然唔想记住，唯一嘅作用就系提醒自己当时系几唔成熟。你知道你哋唔系唔适合，只不过当时好多外在嘅因素，呢一种失去嘅感情就好似一间老嘅房子，虽然有住轻微嘅问题，有时都想继续住落去，直至受唔到啦，你哋唔会揾新嘅屋，而系选择各自离家出走。后来佢同人哋一齐啦，你终于意会到爱情唔会再翻嚟。你用时间去面对，但有时又会再想翻。最后你终于明白了，失去的不单止一份感情，而是一段人生的意义，一段感觉快乐但再找不回的时光，会不会再遇上亦都是未知之数。 谁人能要爱会这样，盼你会体谅，从前承诺已变了样，爱已那可强，默默望着满面泪痕，仍然无怨，怎么可将协议奉上？ 随时随地与你再遇，我对你一样，柔情常在。 全世界变了样， 还亦否当天说， 心自想得我俩。 似想，得我俩完全明白，我这决定叫你太失望，为求明白这个决定，我也有苦放。 若是日后外面未忘，仍然怀念我，我定愿将爱意奉上。我只恐怕不再遇上，我只怕不再遇上，我 网上情缘，分手后的你和他。分手之后，虽然你即使几次想投入另一段感情去覆盖这种记忆，有时都是敌不过难忘的曾经。你想证明自己今日过得比以前好，你想要好祝福他，证明你不重视，但到最后放不下就是放不下。今日拥有了自己的生活，仍然会留意一下他的近况，偶然可能上去社交平台看看，或者再听完以前一起买的 CD， 这些算不算挂住呢？你已经分不清楚了。今日的你记挂住他，还是爱身边那个？有时间中都有些怀疑。 在世间寻觅爱侣，沉默了，但求共聚，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又后悔。别了他，原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甘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聚，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任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绝对。 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若愿再相聚，为何能共聚？又平淡似水。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 苏化人差不多进入我哋嘅有嘉宾嘅环节嘅啦，11:12，改最新嘅天气，29度气温，相对湿度82%，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准备点唱。今日我哋嘅校长嚟开学啦，就系、是、曾碧山崇兰中学何佩胜校长，欢迎何校长。 何校长早晨， 多谢各位，多谢各位，各位早晨，多谢各位。 校长，你知唔知我哋等你等得好辛苦？ 冇错， 应该你话等校长等得好辛苦。 多谢多谢多谢、啊。 由打风到黑雨到今日，终于可以开学啦。 系啊，我都好高兴啊！听闻话我系你哋呢个学期第一个出席嘅校长。 系啊，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好嘢好嘢。 系，真时间交俾校长。 我哋所有嘅学生， 我寻晚都担心啊。 系，训话唔咁讲啦，不过就同大家勉励下啦。因为咧过去三年疫情咧，其实学校就无论中小学、幼稚园都系噶啦，咁就经历咗一个好唔一般嘅课堂嘅情况。 嗯。 咁啊，直至上年嘅时候疫情好转啲啦，咁但系其实好多时都系网课，有时候停下课啊。学校好多防疫措施。今个学年开始咧，差唔多系全面，唔系差唔多，一定系全面复常。咁过去咁多年做得好嘅，我哋希望继续保持落去，继续做好啲。做得唔好嘅，啲同学咪成绩唔好啊，或者啲表现唔好嘅，唔紧要，忘记去过去，过去已成过去。我哋放眼将来，今年开始我哋做好啲。好，大家一齐努力。 好嘢！我可以忘记上学期啦。 系啊，因为你冇升 过 班。 上学期 几 差啊！ 一路都系一 连 霸。 太好啦！ 由今日起我要努力。 好嘅，努力努力。好啦，头个半个钟咧，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就由我哋同学仔发问嘅。校长，咩问题会啱啲啊？即系你喺边方面啲强项啊？我哋啲问题 可以介绍下自己啊，因为其实你教过好多唔同科目噶 喎。嗱，我咧就咁嘅，我就睇89年嘅时候大学毕业啦，咁、就。就畢咗業之後咧，咁就服務過三間學校， 係 我主要係教地理嘅。 哇！ 咁但係咧，就有好多人以為我地理好好啦，其實唔係，我中史可能好啲， 唔係中史更好，地理都好。 咁另外我亦都曾經有段時間我係教過電腦嘅。 哦，哇，犀利犀利嚇，多才多藝啊校長。 咁你嗰啲題目係咪都喺呢三個範疇裏面啊？ 大部分咧， 哦， 大部分咧，咁我走先，全部都我最弱， 冇，我哋要努力戰勝校長， 唔係好簡單嘅就係一聽就識嘅啦， 真 係，識就識，唔識就唔識嘅啦，係啊， 好嘅，好嘅，好啦， 先嚟嘅話就我哋同學仔咧又考對方，同埋亦都要考校長啦， 好啦， 而家輪到我，而家輪到我驚啲。 我唔使惊，唔使惊，你唔识答我系正常嘅。 系啊，我哋啲问题系四方八面嘅。 好，先嚟就问同学先。 我哋所有校长都会俾翻让我哋。 OK， 好啦。嗱，其实今日见到校长都谂下以前儿时嘅事情啊，因为我哋头先都讲啦，原来我以前都读呢间幼稚园嘅咁样。细个嘅时候咧，亦都有个童年回忆令我谂翻起。唔知两位同学仔细个嘅时候咧，肚饿咧有冇泡面食啊？你嗰个年代？即系方便面，即系即食面，类似呢啲嘢咧。 有，但系屋企唔会俾食。 我细个时候冇嘅， 咁 系啦，嗰阵时咧， 虾子面 系啦，我又食啦。阿妈咧最中意煮虾子面， 是啊、 但去到今时今日2023年咧，泡面已经系好常见嘅一个食用啦吓。根据世界泡面协会最新嘅统计，旧年全年2022年咧，亦都因为疫情影响，泡面嗰个消耗量咧，比2021年暴增咗30亿份。比起2019年暴增咗14%，而家问题就系话啦，以下四个地方：日本、韩国、中国、印尼，你又知唔知喺旧年全年食得最多嘅系边个地方呢？日本、韩国、中国、印尼，到底边个食泡面食得最多呢？最中意食呢？ 中国 系啊， 系咪要答噶啦？ 系。 梗係中國啦， 係啦， 點解啊？點解啊？ 佢人多嘛，一人一包都係你日本嘅可能十倍咁樣， 係 嘛？好正常啊，呢個 係啊， 啱唔啱啊？ 以人口比 答案，除咗你哋啱嘅，除咗之外咧，加埋香港嘅數目落去嘅，即係中國加埋香港，香港都幾中，即係好多人都食泡面嘅，即係個習慣都幾強嘅。而第一位嗰個咧係比第二位已經拋離3倍。 哇！ 即係第二位嘅三倍。 人多，個人個問題啊嘛， 係 啊，每人一個，係正如就係校長所講，叫數係咁計咯。 好 ，OK， 好，到你同我啦。 好啦，我想問一問一樣嘢啦。咁大家咧都有搭呢個港鐵啊，有搭呢個地鐵嘅啦，係咪？咁其實我想問一問嘅就係，你哋入呢個驗票閘，即係其實入閘嘅時候嘅話咧，有咩有乜嘢嘅即係習慣嘅？嗱，我會見到嘅就係有啲人會嘟啦。咁跟住咧就有個閘口，即係佢有一條掹嗰條嘢啦，係咪？你揾手推啊，定係揾個肚腩咁頂埋佢咧？ 好多種類型， 有啲係開閘 嘅，係乜嘢都有噶嘛，係咪？有啲係開閘噶嘛，有各式各類唔同噶嘛。 咁而家我知嘢我就推。 好啦，嗱，咁而家講緊嘅就係喺法國啦，法國嘅地鐵入閘機，亦都可以講得嘅就係叫做驗票閘。佢有一個新嘅設計，我先唔講個設計係揾嚟點樣嘅，究竟佢係用嚟做乜嘢嘅呢 ？A 收集一啲健康嘅資訊 ，B 用嚟發電 ，C 係一啲温馨嘅提示嚟嘅，而 D 就係用嚟賣廣告。 嗯， 大家都好多 question 嗎？ 我覺得係賣廣告啊，校長。 點解？ 可唔可以講多一次啊？ 好啦，喺法國啊嚇。在地鐵那裡的話呢，那些叫做驗票閘，即是我們入閘機啦。那除了嘟之外的話呢，你要過的嘛，是不是？那其實呢，它現在有一個新的設計，究竟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A, 收集健康資訊 ,B, 發電 ,C, 溫馨提示而 D, 就是賣廣告。我可以延伸阅读一啲，譬如温馨提示嘅，就系、是、可能话俾你听啊，而家黑雨啦，又或者嘅就系要话俾你知嘅，就系话究竟而家嗰个天气嘅情况会系点啊，大家要留意啊，又或者系一啲嘅资讯嘅嘢嚟嘅。你喺嗰条巴度睇到。 发电咧又点样？ 发电嘅话咪就系你过闸嘅时候转一次。 我都系资讯。我估 梁同学系 估资讯， 收集呢个健康资讯系咪？ 系，但系头先温馨提示嗰、那个 系啦，温馨提示系 C 系咪？ 温馨提示， 我觉得系卖广告。 卖广告好， 我同阿校长都系觉得卖广告， 都系卖广告， 系啊， 即系嗰条坝嗰度卖广告， 好似唔系，好似系洞门嚟嘅法国。 其实唔重要，因为 佢有个新设计， 佢资本主义社会梗系摆任何一个 可以去卖广告嘅地方。有冇人啱啊？ 好。即是说一个 A 两个 D 是不是 不是我是 C 我是 C 一个 C 两个 D 有没有人啱 是没人啱的咦好了剩下两个 发电 A 就是收集健康资讯同埋 B 是发电 我觉得是发电 但是收集健康资讯那么过一过就收集到的了吗 中央肥胖 收集健康 资讯是 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是的是 的是的 好，我跟校长。 好，两个收集 电，我觉得系发电。 你系发电， 发电 系咪啊？ 当 然有人啱啦。你知唔知正确答案系边个？ 发电 系发电啊！佢哋好犀利啊！法国产业咧，佢喺一个新嘅工厂嗰度嘅话咧，就将一啲嘅就唔系所有啊喺第八区嗰个地铁站嗰度咧，将呢个验票闸咧，就系将佢变成一啲嘅风扇嘅机叶啊，即系。一啲葉啊，即係好似風扇嗰啲葉咁樣啊。咁當乘客咧要去驗票嘅時候咧，向前推進嘅話，佢就可以發電啦。 哦， 好犀利啊！咁其實咧就係同呢一個咧就係西班牙嗰個能源公司一個嘅綠能宣傳嘅一個活動嘅創意嘅活動嚟嘅，就揾一啲學生一齊咧就會將佢哋嗰啲巴咧就會變成好似風扇葉咁樣。參與嘅學生並指出咧，六座嘅驗票閘機咧將會提供咧一啲嘅電咧就會俾嗰個月台，就會係。显示一个嘅荧幕嚟嘅，假若啊将所有嘅巴黎地铁所有嘅闸机咧依照咁样嘅话去换装嘅话，每年咧约可以发电咧就大约系150个嘅就系MWH， 足以咧可以令到四户嘅家庭咧供暖10年或左右。 哇，好有用喎！ 呢个系一个创意嘅一个嘅谂法嚟嘅， 打开眼界。 2022年嘅， 非常好。 好 到我啦 到你。 催之若鹜呢句说话大家应该听过啦。催之若鹜。 是。 嗯对。得。 个鹜呢有两个鹜喎。一个是鸟一个是马。 是。即是下面。 下面。 下面。下面。下面。 下面。催之若鹜呢个鹜是什么来的呢四个答案。A, 是啲雁飞嗰啲雁。一群雁啊，催之若鹜，大家一样略知个意思 啦。得啦 ，B 系羊，又系一群羊咁样跟住佢。C 是一种料嚟嘅，雾料是一种料嚟嘅，最后是鸭仔。即原来雾即系鸭仔， 一群一群，总之你跟我跟你吓。 咁啊，趋之若鹜嘅鹜到底系咩咧 ？A 雁 ，B 羊 ，C 系一种雀仔 ，D 系鸭仔。 校长， 校长系咩啊？ 睇你咯。 有冇启示啊？校长的启示。有冇一只雀仔叫雾噶？校长系咪叫盲雾啊？ 地理同埋 诶，我唔系读生物嘅，知唔知啊？ 好嘢， 澄清下 校长，好嘢， 澄清下先，唔好搞我，唔好搞我，戴头盔先，校长。 推之若鹜。 嗱 ，OK， 嗱，我哋慢慢去睇下，似乎咧你有两个嘅答案咧，羊啦、鸭仔啦，呢两个咧都系大家跟住咁样去嘅。 雁都系噶， 雁都系噶。嘅时候嘅咧就有一只带住咁样人字咁样飞噶嘛， 都系推之若鹜，都系咁嘅意思，即系话哇。 系啊，跟住去啊嘛， 第三种系雀仔叫鹜啊嘛，系咪？ 系。 咁如果个雀仔叫鹜，咁推之若鹜系咪即系好似好顺理成章咧？但系好似好正説，即係好容易估喎。如果 吹之若鵪鶉，其實係 佢唔 係領袖，佢唔係領袖，佢係跟人 嘅。 係啊， 係嘛？ 係啊。 咁啊，羊群效應又好似又跟人嘅。 嗯哼。咁同埋嘅就係三個嘅選項嘅話，都係啲雀仔嚟嘅，雁啦、鳥啦同鴨。 但係正話阿小強兄佢話馬字啊嘛，有個 佢有一個係羊。 系啊， 系啊，羊系、啊、下边有马，咦，系 咁咩情况写马？咩情况写鸟啊？有冇噶？即系有冇特别情况一定要用 嗱呢个字咧？其实好多人拗紧嘅，即系从马或者从鸟， 哦、即系冇正确嘅。 系啊 ，OK， 明白。 但响我呢一句咧系肯定嘅， 嗯， 吹之若鹜， 吹之若鹜， 因为佢有马同埋有鸟，咁即系从鸟嗰度谂系咪咧？ 咁我先嚟 嗱，另一句俾大家谂下，心无旁骛，又系一个骛字， 系咪同样写法啊？ 旁骛唔系呢个就有争拗啦，到底系从马定从鸟？心无旁骛， 咁我嚟 从鸟啊， 我嚟一个冷门啲嘅啦， 系羊啊， 三系我拣羊先啦， 我都系拣羊， 三只都系雀，咁系佢唯独佢唔系雀，我拣佢先啦，系咁嘅咋，唔知噶， 校长话唔知， 校长有时都系搏一搏噶咋， 我读地理嘅啫嘛， 你唔好见家长啊， 我读地理嘅咋。 唔关事啊！ 咁你有冇听过有啲地方有雾料啊？ 系啊，有冇雾料噶？ 冇啊，冇啊， 系 啊， 系啊， 死啦！ 吓，我估先， 我估先，云雾，云雾又有啊， 唔紧要啦，搏一搏啦， 分下头先，分下头先，好唔好？分下头先， 我先， 校长系 B， 我先， 梁同学系 C， 系，我系 D 啊， 有冇人中 B、C、D？ 有同学中， 即系唔系校长啊？ 唔系，你哋都系同学。 O K， 咁边个同学中啊？ 答案就系鸭仔。雾咧，其实系指一种鸭，反而咧心无旁骛咧，从马咧就系指羊嘅一种。 啊 ，O K， 咁校长你都唔错得晒， 系啦， 都唔错得晒，校 长， 俾翻半分， 好伤心啊， 俾翻半分，俾翻半分， 三题里面错两题啫嘛。 补一补，不喜欢我急躁。我都听到，让你轻拍我放缓两步。你教训我背承诺又未做，像偏不执被铺。整洁全无分数，麻烦你知道。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把彼此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吵，全权给你再引路。Yes I know why do，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缓和大脑，以便表白，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Yeah， Yes you give me all your love。Give you all my love。要大钻戒，为何未有跪地？还未练到三头肌，写遍 从体恤到发现回味 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不彼此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做全权给你再引导 Yes I know I know 人太深你都决定好，我们不要吵。 早上十一点半，听呢个风骚浮人啊，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1872388。今日校长开完学之后咧，所有嘢都正正啊吓，咁希望大家可以打个电话嚟咧，一阵间点唱俾同学仔、俾老师、俾屋企人都系得嘅。先听十一点半新闻报告，继续翻翻嚟有我哋嘅节目，唔好行开啦，一阵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开展香港夜缤纷活动，有意见提出不少港人北上消费，政府的活动是否能够吸引市民留港消费？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不能够否定会有竞争，但是并非零和游戏。他认为如果香港服务好，产品质素好，相信市民愿意多消费。香港同内地民众的关系亦都可以双向，香港同样可以吸引他们来香港游玩。黄伟纶认为香港展开一系列活动已经很多元化，努力不会白费，消费增加当然好，但是即使只是吸引到市民出来玩亦都是好事，成效难以量化或者数据化。优质旅游服务协会主席黄杰龙认为政府开展香港夜缤纷活动的方向正确，因为并非只是设立一个夜市，而是带动整个夜经济，令到现有商户获益。黄杰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相信各方仍然在度摸索，又话港人北上消费的竞争强劲，但是考虑到要计及交通等因素，认为本港商户仍然有主场优势。教育大学新任校长李子健接受报章专访，提到上任之后首要任务是加强准教师对师德的认知，将规定所有修读教育学士课程的学生在进入学校实习之前修读教师操守课程，亦都邀请校长和前线教师参与评核，如果表现未如理想将会影响准教师能不能够出关。 李子健话：有关谂法仍然喺度商议，要喺机制上研究。课程会提醒教师乜嘢可以做或者唔可以做，学生要喺课程同埋实习场景之中反思。同时，如果学生在学期间言行唔妥当，即使成绩达标可以毕业，操守纪录仍然会反映喺毕业证书同成绩表上面，或者会影响将来投身教育界。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今日起一连两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过百个成员国确认参与，几十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内的国际组织负责人将会出席。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说，峰会将会聚焦南方国家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科学技术和创新对发展的重要性，将会呼吁加强南南合作，并且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期待峰会加强77国集团和中国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的话语权。77国集团1964年成立，目前有134个成员国，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旨在加强团结合作，加快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20点，升272点，总成交金额50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5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08点，升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96，升2.6；腾讯控股319.6，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65.9，升8.2；友邦保险67元，升1.45；阿里巴巴87.05，升1.15；中国海洋石油13.98，升1.8；南方恒生科技4.04，升4.6；美团125.6，升2.6；建设银行4.42，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7，日元147.47，瑞士法郎0.896，加元1.35，人民币7.259，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064，澳元对美元0.64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33580点，升412点，港金报17885元，升1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5.58美元。卖出1916.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营盘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营盘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由于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尖沙咀嘅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尖沙咀中心附近咧就有中线需要封闭噶，咁啊车多少少啦，经过要留意。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 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日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另外红磡的红乐道由于有紧急工程，红乐道去海旁方向介乎正山街至到红联道一段都是全线封闭的。深水埗受渠务工程影响，最渔道去南昌公园方向近着深旺道的快线，以及深旺道去大角咀方向近着最渔道的中线都是封闭的，特别要留意了。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尽量量力而为，保持安全车速，同潮车保持安全距离，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千祈唔好左穿右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八三零， 谭健次、荣子灿领衔主演。 网络安全悬疑剧， 你安全吗？ 周游。我而家正式咁邀请你成为公司嘅合伙人兼技术部总监。 哇，恭喜啊！ 受宠若惊嘅周游系咪真系称职做技术总监呢？ 国剧八三零，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咦，系型喎！ 哇！型啊！ 点解会有型嘅？ 因为 CIBS 人人广播好易会有型啦。 由而家开始，默默登入 CIBS 网页 cibs.rthk.hk， 除咗可以重温各大节目，你仲可以玩游戏，赢取 CIBS 人人广播型。 哦，即系变携式折叠型帐篷啊！ 仲等咩啊？即刻玩游戏，做个有型人！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Sherman 潘靖文、 Venus 林子毅，两位都做过音乐节目主持的年轻歌手，今集会大唱自己的新歌。 星期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其实过马路同捉棋一样，要步步为营，心态要好，先可以安全出行。千祈唔好贪方便，涉车内乱过马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为安全计，就算要行多几步，都要使用过路设施，遵守交通规则同留意交通情况，避免走入或停留喺大型车辆嘅盲点。留心蛋提提你，一齐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五分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今日嘉宾曾碧山崇兰中学何佩先校长，何校长你好， 何校长 你好，各位好，各位同学好啊， 系 虚心受教嘅时间开始， 好似感觉喺学校， 即系开始啦，咪啊， 开始啦， 咁啊嚟， 有请何校长， 好嗱，咁咧就好简单嘅， 咩题咩题，呢一题咩题啊， 好简单，第一题嗱，中国有四书五经， 系， 咁请问经系咩意思咧 ？A经咧系指啲经纬线嘅经线，经线就从北到南啦，同纬线从东至西互相配合啦，咁啊规定咗嗰个方向方位，咁、所以经嘅意思咧系代表好正直啊，唔能够喐嘅，系行为嘅大方向嘅一个准则嚟嘅。呢、A、B 经系代表经济，不过中国嘅经济就唔系作讲搵钱嘅， 是讲经国济世，即系治理国家、救在民众嘅意思，即系其实一种政治嘅行为嚟嘅。咁、所以经咧，其实话即系如果你想做官，所以想做为社会做事咧，咁你就要读呢啲经书啦。四书五经， 即系做政治嘅事。 系啦，政治啊，救世啊，即系帮人啊，系嘛。第四经系代表经过路径咁嘅意思，系啲君子经过嘅路径，即系君子嘅行为啦。咁、如果我哋想做君子嘅，学佢啲君子嘅点样修身嘅，咁、就读呢五本经书啦。 Gentleman behavior 啊， 系啦。D 经即系经常发生做啊，经常发生嘅事咁咯。就咁啦。 A B C D 你个 D， 好明显地。 你赞啊，校长。哇 ，A B C 好好啊， 出题好难噶嘛。 A B C 真 系 好。 我知啊，头先我同你讲过咯，系咪？我真系觉得好难嘅，作三个唔啱嘅答案。 我觉得系 C。唔係阿 boy， 經濟， 經濟，經國際勢， 冇錯。因為嗰時我相信經線偉線咧，應該未懂。 嗰個政治嘅事係 B 啊，係嘛？嗰個做政治嘅事， 政治係 B， 經國際勢。 哦 ，OK， 咁我都覺得係 B。 B 係 啊 ，C 君子嘅行為， 君子嘅行為 係。 有冇人中啊，校長？ 兩個 B 一個 C 係咪？ 等陣係。 A 系咩？经纬其实有再解释，唔系，但系佢讲紧嘅仲有延伸噶嘛？延伸系正直 啊 嘛。 经线好由南至北，好正直，冇得 不能更改， 不能更改系咁就咁噶啦。 咦？又 四书五经系咪啊？其实我觉得呢个似 嘅。咁你系咪改 啊？ 四书五经。 咁你哋即系点咧？ 我系都系 B， 但君子行为其实系咪差唔多咧？ 我未放低 作为一个君子，系啊， 佢好奸嘅， 系唔紧要。嗱，一个就系、 我系 B， 我系 A， 我先我校长，我想问 A 同埋 C 有咩分别啊？你两个你选项 ，A 就系正直啦 ，C 就系君子行为啊嘛。 A 咧，都系经典，即系大原则、大道理唔喐嘅， 吓 咁、C 纯粹系个君子嘅行为吓，即系细致啲嘅， 大道理， 大道理， 我都觉得大道理，大道理，大原则啊嘛 ，A。 A， 你系 A， 阿 Sarah 咧 都系 A， 修身哦，即系其实呢一个讲紧嘅就 C 就系修身，你个人点样去成为一个君子？ 系啦，做君子人为，即系我哋唔好话即系咁大原则，一个君子 C 啊，君子 嘅 A B C， 你女士嚟嘅， 我觉得做人好紧要， 做人好紧要， 系啊，做一个作为一个君子好紧要， 系 啊， 真系 唔好伪君子， 冇错。 B、C 咁你即系中晒咁 中晒， 系啊 ，A、B、C 分散投资，系 咪？冇错，可能会拣啊啩？ 我拣 A、B、C 你 A、B、C OK 系啦，我拣 C， 我拣 C， 有冇人啱？ 全部错晒 吓！ 经 系 D 啊， 经就系经者常也，系经常发生、历久常新嘅事，就系呢啲事经得起考验嘅呢啲事嘅经典。 D 系咩话？我连答我都唔记得。D 系 咩 话？ 系经典。即历久常新，经得起时间嘅考验。 你好嘢， 呢啲咪就大道理咯。 哇，先到我哋值啊！ 校长 A、B、C 个真系做得好啊， 校长好嘢， 好嘢，好嘢。 OK， 你好嘢，我真心佩服，真心佩服。 哦，第二条，有五条噶嘛？第一条都搞咁耐，系咪？ 哇，俾笑话我哋听。 做中科做快啲得噶。 第二条， 知道。 好，第二条。嗱，世界最高峰咧就珠穆朗玛峰。第二高峰咧。就叫 K2， 咁我相信呢度好多人都识噶。咁又叫咩名咧？佢除 K2 之外，仲有另一个名 嘅。我唔知道。 A 第一个叫咧怪兽爪峰，咁啊珠穆朗玛峰简称珠峰啦，我呢就叫佢做即系怪峰啦。B 叫乔戈里峰，咁啊简称乔峰，打得嗰、那个。C 圣母峰，咁啊即系圣峰啦。D 江城张家峰，简称江峰。吓、啊，点解要简称一啲字长啊？吓，咁究竟系怪风啊、乔风啊、圣风啊，定系干风咧？ 哇，唔识喎呢条真系， 真系唔识噶啦呢啲。校长你开唔开心啊？我哋节目 唔系，咁你识 加白卷， 识就识，唔识就唔识， 真系唔识啦。 D 系咩啊？干 干城张家风， 干城张家风 系。C 就系圣母风 ，B 就系乔戈里风 ，A 就系怪兽爪风。 圣母风喺嗰边嘅咩？ 唔一定响。 哎呀，好人真 佢。圣母峰，你知咪？你知喺边？ 喺嗰边嘅咩？喺珠穆朗峰嗰边嘅咩？ 圣母峰系边个啫？你知唔知系边先？ 唔系瑞士。 冇嘈啦，冇。校长嚣张。 唔系。 系话有撞嘅就真系。 但系我望佢嘅时候，我谂住咧就佢嗰啲眼神可能都会俾到冇啊，佢好坚定啊。 boy 乔峰 好，我就估 C 啊， 盛峰 我估啊 D 啦 ，D 江峰 ，B 是 D， 有人啱， 系正确答案系 乔峰， 好嘢， 圣母峰其实即系珠穆朗玛峰 啊，系啊， 圣母就珠穆朗玛峰， 另外一个译名，即系唔同时代嘅译名， 明白， 系啦， 好， 嗰个怪兽爪峰咧，其实我译嘅啫，就即系 Matterhorn 就瑞士嗰个， 系啊，我就记错咗咯， 咁另外就系另外 D 桥嗰个江城张家峰咧，就系世界第三高峰， 耶， 喺边度啊？ 系睇中国同印度嘅边界， 哦 ，OK， 中国同尼泊尔嘅交界就系珠穆朗玛峰， 冇错， 乔戈里峰就系中国同埋巴基斯坦嗰边，即系都系嗰辣噶啦， 好 ，OK， 好， 好，第三条。 嗱呢条就好得意嘅，好玩嘅。嗱，第一代嘅苹果微电脑 Apple II 咧，你哋应该可能用过嘅，见过嘅。出厂嘅时候，佢嘅基本配置系几多记忆体咧 ？RAM 系几多咧？A 4K， B 16K， C 64K， D 640K。啊！我都全部用 K 嘅单位，都唔讲用 Mac 啊，而家用 K 啦。 4K 啦， 4K 系 呢只啦， 系 好啦，啱晒。 好嘅，第一次啱晒。 好，第四条。 喂，你唔解释？ 咁冇啊，咁佢最初期就4K， 即系最少噶啦。 几时先就可以去到16K 啊？一跳跳到 几年啊？ 系啊，好快啊！好似我哋啲手机都系啦，吓，去到200几。 唔系我最初谂住你哋估到840K 嘅喎。 咁你又最初嘛？ 校长你又唔好假， 又唔好当我哋蠢得咁紧要。 系啊，好第四， 唔系你哋个个都好叻嘅。好 第四条。 嗱，岩石咧就分三大类啦。咁其实中性嘅火成岩啦。 系。 咁啊，佢系。就一般嚟講啊，嗱，陸地嘅火成岩咧，一般啊，顏色比較淺色啲嘅。海洋嘅火成岩咧，顏色比較深色啲嘅。點解咧 ？A 陸地嘅岩石咧，就成日俾太陽照射得到，曬得多白咗，即係嘅意思，其實即係俾啲化學反應嘅風化嗰類嘢啦。咁所以咧就比較淺色啲。海洋咧。岩石因为睇海底入边太阳入唔到去，晒唔到啦，咁所以就冇咗呢啲咁样嘅。 即系太阳嘅效应。 系啦，冇太阳效应，所以其实深色啲。 知道。 A 唔系越晒越深嘅咩？我哋都系嘅嗬。 B 陆地嘅岩石风化就比较严重啲，好多表层嘅岩石咧就俾啲泥土冚住咗啦。咁所以咧，泥土就保护咗下层嘅岩石，所以佢仍然系保持一个比较新鲜嘅状态，就系、是、比较浅色嘅咁解吓。好啦 ，C 就海洋嘅岩石咧就好多沉积物嘅。即系陆地啲沉积物冲实落去啊嘛，咁所以好多沉积物嘅生物嘅遗骸咧，就啲腐殖质佢比较深色嘅，咁所以咧冚咗落去咧就即系 深色咗啦 咁样样。D 陆地岩石咧属于酸性，海洋岩石咧就属于基性或者碱性，咁所以咧陆地岩石就比较浅色啲，海洋岩石比较深色啲。呢个就比较复杂啲， 好似喎，好深啊，好 专 都唔知讲乜嚟啊嘛， 听完都头 其实校长啊，呢个系咩程度嘅题目啊？你唔好搞错，我哋系 博 士， 博 士系中学会考中四嘅程度， 系啊，应该有噶，有读过噶。 即系如果而家嘅学生系应该识 嘅，系啊， 应该识嘅，嗱，好正路喎啲题目。 你重复一次，重复一次。 但我唔系而家学生喎， 第一个就因为 A 就系、是、陆地嘅岩石俾太阳晒过，同太阳有关嘅，晒过就白，晒冇晒唔到嘅就黑。B 就系陆地岩石就风化咗好多泥，啲泥就冚住咗啲岩石，咁所以啲岩石比较新鲜啲，所以佢仍然保持到佢原先嘅比较白色。 呢个 新鲜。C 就海洋里边咧就好多 沉积物， 啲沉积冲晒嚟啊嘛，沉积物其实好多噶嘛，咁有啲腐殖质嗰啲咧，嗰啲系深色嘅。咁落到去个海嗰度啦，咁咪啲岩石受影 响就深色啦。 D 就系陆地岩石系酸性，海洋岩石系碱性咁啦。酸性岩石就浅色嘅，碱性岩石就系深色嘅。 系咪噶？ 即系佢咁讲啦呢度。 好嘢喎、啊，校长， 咪咁讲， 好大林斩林， 系啦， 我古诗， 好玩啊，校长，古 诗，好， 系啊， 我估系啲沉积物， 沉积物 ，OK， 有冇贴士啊？ 冇贴士， 斩钉截铁，话俾你听冇贴士， 人哋都有贴士俾啦。 D 啊，我 D， 我 A， 冇系 A C D， 有 冇人 啱？ 有， 正确答案系 D。 又撞中， 我又撞中， 系。 咁點解即係 又撞足 綠嘅岩石酸性會係比較刺激啲咧？因為咧岩石一個好重要嘅組成部分咧就叫 SiO2 啊。即係嗰啲石英， 石英啊， 石英係透明嘅，淺色嘅。咁、哦、因為佢嗰個成分多啊，咁所以咧就比較淺色啲。咁而相反咧，海洋裏邊嘅岩石咧，係呢個 SiO2 嗰個成分相對比較少嘅，咁、嗯、所以佢係鹼性。 但係點解啊？點解會喺陸地上面嘅 SiO2 又會好啲？ 呢個就係另一個問題，呢、這個同佢嗰個密度結構有關。系啊，系密度嘅，系再落就深噶啦，已经系啊， 而家都好深啊，唔使再落 啦，系嘛？ 即系火成岩里面嘅话，含有石英呢一个咁嘅成分喺度嘅。 佢岩石，石英系岩石系一个几基本、几重要嘅组成部分嚟， 系 只要睇佢多定少咁解啫，真系。 我考下你啫， 我知你识噶， 校长好坚定噶，即系系咯， 好嘢好嘢， 好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翻翻嚟近代少少嘅， 好啊好啊。 好啦，中国青海咧有一个叫做塔拉滩嘅太阳能发电站， 系 个面积好大嘅， 系 咁啊几大咧 ？A 六平方公里 ，B 六十平方公里。平方公里系咪公尺啊？ 嗯。 C 六百平方公里。 嗯。 D 六千平方公里。 冇咁大系嘛？ 你有咩概念啊？ 嗱，诶，嗱，嗱，讲个概念就系点嘅先？ 系 一平方公里咧，就即是等于咩咧？我哋跑四百米嗰啲运动场咧， 嗯， 你跑两个半圈，直行跑两个半圈，打环跑两个半圈，咁、就叫一平方公里。 系咯。 咁都已经好大噶啦， 好大、啊。 香港咧嘅面积咧？而家大約坦白講，全香港大概係1100平方公里。 嗯， 全個香港， 全個香港， 大約連埋大嶼山。 大嶼山啊，咁、哦、你 所有加加埋， 加加埋埋。 咁啊，如果你6000，咪好多個香港。 係啊， 但係佢青海喎、 啊。係啊，我六百。 青海係無人。 六百都成個新加坡咁大嘅喎。 你唔好理我啦， 校長。 我估60。 你諗下，你諗下喺個地圖嗰度，佢點啫嘛？ 係 中國哇，好大啊！ 但係你起發電站， 發電站。不過嗱，校長，你係咪只會係咪想拋擲我哋？ 唔係，即係講個咩啫？如果係的話，那個工程好浩大咯。 咁、啊、或者真係咁浩大咧？ 係咯係咯。 你估600係咪？ 600， 我估60， 你估60。 大你6000， 哇！你去得好盡喎，果然係 60、600、6000。不過撞埋通常都中， 即係六就肯定唔啱噶啦， 一定唔啱。 OK， 起嚟做乜嘢咁细？ 咪咯， 系咪先？你发电嘛？青海又冇嘢噶，真系系一问啊！ 有 正确答案系 C 600平方公里。 Yeah！ 啊，今日好彩喎！ 系啊， 我识噶， 识位啊， 佢识嘅应该识噶。 600都好大， 都好犀利， 成个新加坡咁大咯。 系、啊，好犀利哦！ 我早嗰轮我同啲做太阳能发电板嗰啲公司倾过咧、 嗯， 即系香港其实做得好细。 嗯， 系啊。 今日讲到佢话同国内比咧， 嗯， 佢话国内啲人唔中意同香港人做生意。 嗯， 佢话点解咧？个量太细。 系、嗯、 啊。 人哋做亲一个发电站，讲紧系唔知几多少万块，嗰啲十万块、 嗯。 香港讲紧系 两 百块、几千块，太细个量。 系 啊。 OK， 好。 啊 嗯，多谢晒校长， 多谢。 好啦，点唱时间？ 好啊，咁我咧就向所有嘅全香港嘅人啦，尤其是啲青年人啦，就点唱一只歌，就叫关正杰嘅《天龙拳》。咁点解咧？因为即系而家啲年青人咧，净系识得讲情情塔塔啊，讲个人嘅感受啊，都唔讲下自己嘅前程，又唔讲下自己嘅志向。年青人应该有斗志、有向上心、有拼劲心嘅。歌词里边有几句咧，我好中意嘅，就天边有星，伸手要采，哪怕极疲累，远近何恶，请你记住，江山归我取。你几正？即系如果啲年青人有呢个心态，点会唔成功啊？ 嗯，好，非常好。 去青海嗰度睇下，哎呀，几大！ 再一次多谢何校长， 多谢晒， 有机会再玩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校长今日都几高分喎， 系啊，亦都希望所有嘅人嘅话都身体健康。 好， 多 谢 多 谢 多谢，我哋下次再见。 好，再见。 寒寒雪路，不知崎岖，壮从松披下。衷心赞许，朝辞磨剑石，不加顾虑，轻提我宝剑，飞身再跨千里驹。刀 精，伸手要采，哪怕极疲累。跨千里驅，滾滾潮聲輕奏樂，樂韻伴隨。見我傲然踏河山，更感畏懼。天邊有星，伸手要採，哪怕極疲累。 其实我和我爹哋的相处，他又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大男人，他的表达感情他都不嬲都是保守一点的，含蓄一点的，即是我们是不会讲出来的。但是他去年他走了，但是我回想回，我觉得其实爱虽然没有讲出来，但是其实一直在这里的。 Hello， 我是黄兴平，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好，估一个开心的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替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一百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风骚快活咧，快啲睇十二点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等等咧，然之后咧就会有一人间嘅车路的士，啵啵，睇下马路上今日发生啲咩事咧，同大家驾车者或者坐车者都有好大嘅关系嘅噃。先听十二点半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超超， 大家好啊， 你好啊， 卒之可以嚟啦， 系啊， 好 耐 冇啊，好耐冇见咁嘅感觉， 系，系、啊，因为要落打风同埋落雨， 冇错，中晒， 系，但系嗰日你都有做嘅喺呢个空气中， 你冇嘢嘛， 好彩叫做冇事咯，我哋屋苑其实反而附近都浸得几紧要，好彩最后系冇最严重嘅影响咯，好彩嘅嚟嘅。 最紧要问下你架车啦，你架车冇嘢嘛？ 好彩 喺地路定系？ 我喺楼上嗰啲嚟，我二楼 系啊， 系啊。 但系自从呢一次黑雨之后，我谂所有拍地路嘅人咧都有啲阴影。 系啊， 一到落雨咧就心里边挂挂啰啰乱啦。 甚至乎大家可能想转上楼上嗰啲，以前最卖唔出嗰啲咧，而家全部大家搵嗰啲。 明嘅明嘅，好啦，但呢样嘢嘅话咧更加明吓，因为咧希望咧就政府会推动嘅就系我哋嘅夜经济啦、夜缤纷啊。 冇 错，系啦，咁啊啲车坛快讯咧，越就同嗰啲有关 嘅 咩？ 冇错，今个星期嘅车坛快讯系咩事咧？咁咧，其实咧系地铁啊，佢咧有一个新活动系叫做玩嘢啲上你搭。咁其实咧就系讲紧我哋只要搭五程地铁之后，佢会送我哋一程。 哦，系啊，买五送一， 冇错。所以咧，我哋要记住个时间系几时咧？就系9月26号开始，去到11月23号之间啊。咁只要就系搭五程就送一程噶啦。时间系要十 点半过后， 夜晚十点半过后， 但系送礼嗰程咧，你任何时间答都得。 哦，即系唔系即刻要答嘅，即系 keep 住 下一次系啦。咁佢就会摆咗类似一个 credit 喺你嗰个卡里边嘅。咁你用嘅时候， 你用嘅时候佢就会扣啦。 嘅时候就已经可以用得翻嗰程噶啦。 我谂到，朝朝你去街，我借我张， 我负责代翻。 唔好做呢啲嘢，系啦，唔好做呢啲嘢。 系啊，但要紧几样嘢。嗰张卡咧系要已经同你嗰个 app 去绑定咗先嘅，即系唔系随便一张得嘅。 系 啦。 嗯，好， 仲有千祈唔好做呢啲嘢。 佢除咗呢一个之后咧，佢仲要送出咗呢个30,000张嘅电子优惠券啊，俾大家喺呢个地铁嘅商场里边咧可以消费啊。到时讲紧咧，可能系会有呢个夜市啦、音乐会啊、市集啊咁样，所以大家接住留意住地铁嘅真宣布啦。 太好啦， 非常好啊！ 你都要支持嘅夜缤纷啦，咁啊，拎住我哋嘅经济嘅话咧，可以咧就上翻去啦。 冇错，出去食下嘢， 玩开心啲。 好 嘢， 车坛快讯完毕。好。 翻翻嚟，我哋车路的士，今日车路的士其实都有关最近咧，由于呢个落完雨啦吓，亦都好多地方咧，嗰啲马路上面有啲叫隐藏陷阱出现咗。 冇错，好犀利啊！大家近排出出入入嘅时候，尤其是自己每日我哋叫做翻工放工，有冇经过啲咩危险情况？ 有好多窿啊， 冇错， 系啊，其实有时系危险嘅，因为咧前边嗰个车你突然间见到佢，喂，点解咁样嘅？咁样你就知咩事啊？佢就避开啲窿。 哦，系 啊，所以一路都好危险。 我之前系唔知碌到啲乜嘢咧，听啪一声好大声。咁嗰、那个，但我一路都要行啦，我唔可以理噶啦。停低之后咧，发觉咧后边个车尾咧撬开咗少少，我谂系车到啲硬物或者啲板嘅嘢咧，系弹开咗我个车尾板。 系啊，因为呢啲要好小心嘅，就系譬如水浸又好啊，啲窿大窿啊咁样。其实咧真系见唔到佢底下啲咩嘢。其实我自己都发生咗一下嘅，又系行过啲水潭避唔到啊嘛，因为就要焗住过啦。咁其实一过完好似大佬咁，我车底都咔咗一声嘅。 系啊系啊， 咁好好彩，落车嘅时候我揾晒成架车氹氹骨，好彩冇事。 真系 系啊，嗱，可能我见唔到嘅地方 就甩咗啲嘢。 系啊，所以呢啲要好小心。窿啦，跟住大家有冇见到好多碎石喺度？ 见到 系啊，其实碎石冇错啦。前前后后嘅车路行紧嘅时候咧，嗰啲碎石唔单止我哋自己经过会弹到自己车底啊，其实留意住啊，小心唔好行咁近，因为前面嘅车行嘅时候，佢向上弹上嚟嘅时候咧，好似一粒子弹咁弹上嚟， 个碌啊嘛，一卷一声飞过嚟啊嘛， 嗰啲其实好硬嘅，系可以爆玻璃嘅嘢嚟嘅。咁而家路面其实好多呢啲碎石仔咯，系啊。 咁如果系揸车呢一排嘅话，我哋应该要点样注意同埋留心啊？ 首要嘅嘢，我哋要注意咧，就系同前车真系要保持咗个安全距离。 咁唔好平排啊嘛，同埋 唔好平排啦。咁譬如讲紧个安全距离要点样为之够啊？其实平时可能预咗一部车松少少嘅距离，而家可能再预多半部车喺度。咁唔好谂话，诶会唔会好似会俾好多车摄嚟摄去？其实大家咧好大部分嘅路面使用者呢排都礼让咗嘅。 我都觉得系。 系啊， 系啊。 咁大家冇摄得咁紧要，大家个安全距离都拉大咗少少嘅。咁呢就是路面有状况的时候，大家都配合一下啦。咁同前车保持住嗰个安全距离好紧要， 都系为大家安全嘅啫。其实 冇错啊。咁另外有几条好主要嘅路啦，其实都烂到好夸张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柴湾个回旋处啦？哇，个路面系讲紧成片地咧龟裂晒噶啦，已经系好似。一个个格仔饼咁样，全条路都系，跟住啲钢筋露晒出嚟啦。 哇，好危险！ 好危险啊！跟住香岛道直头就有个大窿啦，车都落埋去啦。 系啊，我都有收到呢张相。 跟住 仲有好犀利， 好犀利啊！ 系啊， 石澳道直头冇咗半条路啦。 冇错，咁山泥倾泻嘛。 呢啲全部都系其实我哋大雨之后咧要好小心注意嘅情况嚟噶。我会建议一样嘢就系。譬如啦，如果我哋经过嘅路段，其实即系山路咁样计咧，其实嗰啲系最要小心嘅。咁我哋有冇得避咧？佢完好无缺嘅时候，其实真系大家都唔知嘅。咁但系咧，其实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就系咩咧？一路咁大嘅雨水，咁其实都见到啦，好多地方无端端出现咗瀑布添啦，即系无端冇 瀑布嚟都会 有瀑布出现。其实嗰啲水咧都会渗咗落地下下面嘅。咁地下下面嘅时候就好严重嘅问题啦，佢将我哋嗰条路下面嘅沙石都冲走埋啊，咁变咗其实一个空间嚟嘅路下面。咁 日積月累嘅時候，佢一唔夠嗰個承載力嘅時候，就真係地陷啦。咁嗰啲情況，所以一去到我自己啦，咁其實呢一排我都避免咗去好多啲山路嘅地方噶啦。咁、甚至乎啲試車嗰啲，我哋全部都改曬期，全部褪後，唔做住噶啦。我哋會等佢真係完全天晴，所有路面可能曬翻咗兩三個星期之後啦，穩陣啦，咁樣大家先至去咯。咁大家都安全啲咯。 好，咁呢個就是一個好嘅提醒啦，係咪？咁其實我哋都係咪可以了解一下？你会见到嘅就系好多嘢，沙石又有啦，钢筋又有啦，点样都有。我哋先知道吓，乜、原来嗰条路下边嗰啲有钢筋。系我哋只系会见到嘅就系有时佢会夜晚黑封晒条路嚟铺沥青啊嘛。 冇错啦，冇错啦。 咁其实条路系需要啲咩嘢去组成嘅咧？ 咁又可以介绍一下，其实咁个路面个构造系啲咩啦？ 好啊。 其实最面头嗰层大家都见得到 沥青啊， 或者石屎啊咁样啦。通常最多就系呢两个选择。 冇错。 咁沥青其实除咗好臭之外，仲有啲問題、又會甩嘅， 係會甩， 即係佢真係會甩嘅。而家我哋彈到周圍一粒一粒嗰啲，其實就係瀝青。佢甩出嚟嘅時候，嗰啲一粒粒嘅石仔咁嘅嘢，其實嗰啲就彈上嚟好麻煩嘅啦。咁、所以咧，其實呢一個就冇辦法啦，唔到我哋小市民選擇嘅嘢嚟嘅。咁路政署佢就選擇某啲路段係會用瀝青，有啲好高負荷嘅路段，佢哋就會用咗石屎去做嘅。咁呢個就係最面頭嗰層嚟嘅。咁、一路落去嘅時候，就會有一個叫基層嘅嘢啦。咁其實就係我嚟分散嗰、那個路面壓力啊，可以攤平坦少少啦。再落去先至係好。保养嗰层嚟嘅咯，系、啊，咁所以其实呢啲一层一层落去嘅时候咧，其实佢都系爱嚟有效分散咗我哋平时咧，譬如加速又好，刹车又好，因为咧我哋其实呢啲点解要提加速同埋刹车咧？好、多人会一个感觉就系咩？路面我哋唔系净系俾啲车停晒喺度，嗰个重量向下沉咁样嘅咩？其实唔单止系咁样嘅。我哋啲車嘅加速同埋剎車嗰啲先至係最犀利嘅壓力咯。咁佢係屬於一個垂直嘅，佢做一個橫向嘅壓力去扯落個地面嗰度嘅。 即係個力學係咁樣。 咁所以嗰啲咧其實係對個路面負荷好大好大嘅負荷，甚至乎係損害傷害嚟嘅。咁好多路面點解會有咁多嘅窿窿啊？扯爛條路面咧，其實都係好多重型車輛要經過啦。咁佢哋每逢佢哋要剎車嘅位置，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嗰啲位置。是烂得好紧要嘅，咁、甚至乎我一个例子咧，譬如我哋屋苑里边有个超级市场嘅、其实好开心啦，屋苑里边有超级市场， 梗系啦。 但系佢因为佢会有货车经过噶嘛、其实就会留意到嘅，佢系喺货车经过嘅位置、会去刹车嘅位置啦，烂硬嘅嗰啲位置系，因为佢就系嗰个重量一沉落去嘅地下、一扯嘅时候，那个路面就开始日积月累就会烂咯。系啊，咁呢啲都系烂嘅原因咯。 好啦，咁其實當然你爛嘅原因嘅話咧，就亦都會有好多啦。咁爛路嘅話，其實基本上嘅係咪就係都有一啲嘅情況咧？因為我哋見到嘅就係、是、正如頭先你所講啦，有啲係個窿啦，有啲係龜裂啦，有啲一塊塊格仔餅啦， 有啲拱起啦，我記得有啲成拱起啊， 拱起都會 有，拱起都有啊，係啊， 嗰啲全部都係一啲唔同嘅情況啦。我哋可以睇一睇啦，譬如頭先張宇都講咗啊，爛路其實有呢啲叫龜裂情況最常見， 係啊，呢啲成日都會有啦， 其實周圍都見得到嘅，係 啊， 點解會出現呢啲 乾？ 系啦， 即系同你面一样系咪？你个面都会龟裂啦。 佢系嗰个叫我哋日晒雨淋，咁就谂得到啦。日晒雨淋嘅时候，佢会有冷缩热胀噶嘛，系咪？跟住再配合咗，譬如我哋个水分好充足嘅时候，雨季甚至乎突然之间嘅大雨连续浸咗佢，譬如24小时啊，再加冲刷，其实咧佢就开始出现一啲即系胀。一漲一縮，一漲一縮，咁其實佢就龜裂曬嘅啦。之後就咁呢一個咧係好難避免嘅嚟嘅。跟住佢呢啲龜裂又係啦，有車經過時候一扯，佢就走咗出嚟。咁慢慢咧就形成咗一啲坑嘅啦，即係一啲啲窿喺路面嗰度。咁呢個就係、避免唔到嘅嘢咯。另外一個情況咯，係一啲殖民嘅裂啦。 殖民裂有 殖民裂應該大家都見過，甚至大家頭先講。殖民嗰啲好得意噶，佢殖民裂完咗之后咧，佢系会拱起咗嘅， 成嚿咁样， 成嚿一次又拱起。 你架车经过就嘣嘣咁样噶嘛？ 大家又估下点解佢又唔龟裂，又变咗殖民裂嘅？ 冷縮熱漲，頭先就係因為歸你啦。 其實佢又好得意喎，呢一個就同冷縮熱漲唔同。 唔關係。 佢呢一個殖民嘅裂法咧，其實係同嗰個路面負荷好有關係嘅。咁佢咧，譬如嗰個路面慢慢開始超出咗佢個原本設計個負荷。 嗯。 例如咧， 好多大車經過。 好多好多嘅大車經過。 冇預過佢。 係啦，突然之間，譬如當某一條路開一個大商場，日日都有貨車經過嘅。咁嗰啲情況，突然間佢路面個負荷就遠超出咗佢原本個设计啦，咁嗰啲情况咧，条路面咧就会开始其实有叫做高高低低嘅情况出现噶啦，顶唔顺噶，佢、就会打直咁样咧，成条纹就先开始系裂嘅，咁就要睇啦。咁其实系会唔会去补嗰条路咯？补得够唔够快咯？会唔会压翻平佢咯？如果假设呢啲嘢一路唔去处理，唔去处理嘅时候，就会头先大佬讲嗰种嘢啦，成个位之后就会拱咗上嚟，之后就成块嘢裂开甩出嚟噶啦。咁其实又系好危险嘅情况嚟嘅。 其实我想问咧，如果个车，我因为我自己试过咧，个车胎系比较老化咧，呢啲咁样咧会唔会令到佢爆胎噶？ 会，绝对会。呢啲咧其实系好危险嘅车胎情况嚟嘅。譬如条车胎用咗好耐啦，我讲好耐系讲紧可能两年左右已经叫好耐噶啦。你如果日日揸嘅话，咁佢刨到嗰条车胎好薄嘅时候，突然之间你系经过呢啲所谓坑纹又好、落氹又好，其实嗰条车胎承受嘅压力系好大嘅。即系过嘅时候，可能自己听到架车里面系砰砰两声好大噶啦嘛。其实佢会戒落去嗰啲位置嘅。 哎呀， 嗰啲位置其实好容易戒爆车胎嘅嘢嚟嘅。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咯，即系路面安全其实都分咗几个范畴嘅。我哋自己控制得到同控制唔到嘅路面安全咯。咁个路面佢要烂嘅时候，其实我哋只系可以叫认识多少少咯，避开佢咯。即系见到有嗰种状况，离远已经见到啲车喺前面弹下弹下，自己避开啦。埋到去明明见到有条坑有个窿嘅时候，早啲去避开啦。因为你永远唔会知道嗰条坑。再去多50米會唔會更大噶嘛？即係喺自己有得避嘅情況底下，盡早避開咗佢咯。但係自己可以控制得到嘅就係嗰個車胎咯。唔好俾佢磨蝕到好緊要、好緊要嘅情況之下先至去換。因為通常我會建議大家去睇嘅，佢車胎其實咧，你又睇佢氹氹跨喺度轉嘅時候。轉到某一個坑紋咧，佢會有一個 marker 喺度嘅，好似一個突咗上嚟嘅位置。如果假設你條車胎已經係去到咗個位。嘅時候咧， 夠期啦， 夠期啦，必須要轉。咁其實係講緊幾 mm 嘅厚度嚟嘅啫。你去到嗰個位唔轉嘅時候，唔單止犯法，自己亦都唔安全嘅。教大家去理解一樣嘢，譬如我哋之前咪好大雨嘅，咁揸車嘅時候會路面咧見到有啲車，佢行住嘅時候，後面會起一團霧喺度跟住佢行嘅，啲水就成團霧嘅。 係啊， 通常呢啲咧係啲大車會發生啦， 係啊， 或者啲好耐唔肯去換車胎嘅人嘅車先至會發生嘅。咁其實點解咧？其實就係佢嗰條車胎個排水性能已經係近乎於唔存在嘅啦，佢好似一塊平面筆。停喺个路面嗰个摩擦， 冇晒嗰啲纹， 冇晒纹，冇得排水，好滑噶。跟住佢嗰种情况咧，佢我哋见住佢一团云喺个车尾嘅时候，更加唔好跟咁贴。点解啊？突然之间，譬如佢转弯或者佢加速减速，佢真系会跣胎嘅。咁所以见到个团云嘅时候，大家都避开少少啦，因为你永远唔会知道佢几时发生一啲唔应该发生嘅嘢咯。咁大家。车主嘅时候就真系自己又要留意一下啦，咁可能自己会唔觉噶，即系一路揸觉得冇问题冇问题，点知好多个月 冇事就冇事咯。 系啊，感觉上好多个月其实半年噶啦嘛，你半年之间，喂，原来又蚀咗好多，会唔会已经系去到嗰个必须要换胎嘅位置咧？ 原来爆胎有时真系好容易嘅啫。我嗰次咧就系嗰个车胎原来已经老化啦，转弯嘅时候咧佢棘到少少嗰个叫安全岛咧，系棘一下就砰咁就已经爆咗。 系一浪上去 一浪就爆， 因为佢咧系薄多个层次咧，佢已经承受。唔到嗰種叫撞擊力嘅，因為佢磨損一樣嘢嚟嘅，佢再嚟少少嘅側邊一個叫 impact 一個撞擊就頂唔順嘅啦，直接會爆咯。 好，咁啊最緊要路面安全啊！ 我都想問一個問題嘅，就係話其實當然啦，頭先你有講到嘅就係譬如可能喺啲好滑嘅地方嗰度咧，你要揸車，咁你就最緊要嘅就係話其實嗰個胎可唔可以嘅就係找地啊嘛。好啦，咁如果作為一個四驅車嘅喺呢個時候嘅話，其實應唔應該用四驅咧？ 我哋突然间两个好开心望住大家笑， 因为佢懒， 冇错，其实梗系应该啦。因为我哋早几日揸车，我自己真系 feel 到呢样嘢好明显， 好远啊，系啊。 以前我揸嗰只外国马啦，咁其实我哋全部都后驱嚟嘅。我遇到呢啲情况，即系遇到湿。 地嘅時候，其實係好得人驚。 其實好驚啊， 因為佢走嚟走去，佢真係走嚟走去，喺個車尾一路走嚟走去。哇！暗鋭鋭，你嗰日揸三個鐘，你應該最深切體會噶啦。 係啊， 你任何情況，你應該係四平八穩架車，完全咬咗個地下 嘅。係嘅， 轉彎啊，加速減速，完全冇問題。 冇問題。冇問題，即係其實如果係咁嘅情況嘅話，如果你真係一個揸住架四驅車嘅，咁就嘥油啲啦， 係 啦， 將 佢變成 四驅 冇 嘢，因為真係安全好多，你要將路面嗰啲危險狀況，架車真係用 減到最低 去幫你將嗰啲危險燙平曬，完全冇曬嗰啲危險狀況嘅。 多謝先生，多謝。 这么一个你，这样透视我心扉，是有伤痛灵魂，但却不可对抗物理，将错就错埋于深处起，背着你视觉点起空虚，我愿恶梦随风去，学会点火抽干眼泪，求可不再有乱绪，甜梦未压碎，才一再问句，为何爱你不到，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为何爱你不到，为何爱那么深奥，对象场地都讲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句变数， 12:29，听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风骚爆人啦。今日多云有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好啦，可以晒下太阳咧，迎接美丽嘅周末啊！先听12:30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嚟点唱时间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关在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采取反走私行动，侦破涉嫌利用快艇走私的案件，检获一批怀疑走私货物，包括活龙虾、花胶和电子产品，估计市值大约1100万。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邱卓恒说，北都新发展区规划将会有多项元素适应气候变化。邱卓恒出席建筑师学会活动的时候提到，新发展区的土地平整水平会比过去的新市镇为高，预留充足空间应付暴雨和水位上升，亦都将设计各种渠务基建，包括活化河道，成为暴雨时有蓄水功能的休憩用地，兴建大型的地面和地底的蓄洪池等，应付极端情况。他又说，规划中的新发展区休憩空间一般达到每个人3.5平方米的最新规划标准，高过现时全港平均的每人2.7平方米。另外，提供大量地方植树，担当市肺功能，可以为城市降温。当局亦都鼓励单车和绿色运输，新发展区的碳排放将会减到最低。 警方表示，为更有效调配资源，油尖警区油麻地报案中心将会在今个月17号起暂停服务。至于油尖警区辖下的油麻地分区和尖沙咀分区警署报案室，将会继续为市民提供24小时服务。内地中秋国庆假期今个月29号起开始，直到10月6号第一日假期的火车飞今日起开售。内地一个旅游平台说，截至前日，11国内游和出境游，包括机票、景区、酒店、旅行团等产品已经进入预订高峰期，其中国内旅游产品的预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倍，热门目的地包括北京、上海、成都、杭州、广州等，其中杭州因为会举办亚运会，整体订单预订量增长超过5倍。中秋国庆黄金周铁路运输期由9月27号至10月8号，为期12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亿9千万人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47点，升299点，总成交金额53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5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08点，升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蚊，升3毫；腾讯控股320.4，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66.08，升1蚊；友邦保险67.1，升1.55毫；阿里巴巴87.25毫，升1.35毫；中国海洋石油14蚊，升2毫；美团125.9，升2.9；南方恒生科技4.05，升5.4；汇丰控股61.1，升1.3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6，日元147.43，瑞士法郎0.896，加元1.35，人民币7.258，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64，澳元对美元0.64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33579点，升411点。港金报17885蚊，升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5.11美元，卖出1915.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商业阴谋，终极决斗。 夏冬同简言为帮助旧同学林俊文调查家族企业纷争，一次又一次面对生死劫难，眼见幕后主谋即将逍遥法外，夏冬最终可唔可以找出证据，成功令商业罪犯现身？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 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点唱嘅时间喺网上好多朋友留言，俾我读一两个得唔得啊？呢个叫杨海欣，各位早晨啊，我要点唱啊！我咧点唱同我细佬 Ken 听，因为今日佢我正日生日，都我细佬旧历生日，我细佬新历生日九月十七号嘅，仲有点唱俾我小我同阿 Tracy 听咧，都系九月十九嘅。另外 Candy 咧就话我契仔生日啊，叫做梁志豪，九月十八号十二岁生日，差啲咧我哋会飞，想听呢只歌，我睇下搵唔搵到啦吓，带俾佢嘅系一位小朋友，而家唔舒服，希望佢快啲好翻。 嗯， 好啦，电话里边又有人打咗嚟噶啦噃。 喂， 老友， 你系欧阳先生？ 欧阳先生， 系啊， 你好啊， 欧阳先生，你点啊？今日 好斯文啊，你 系欧阳先生，你好啊，做星行啊， 你好吓， 做星行吓， 咁系咁嘅，做 sales 嘅， 我做 sales 嘅， 好嘢， 系啊， 系咪第一次打嚟啊？ 系啊，我唔系啊，我隔几个月都打上嚟点唱俾我太太听嘅。 哎呀， 几个月， 好浪漫啊， 咁乖噶，非常。 系啊，我系我姓欧阳，我姓我之前同你讲四高嗰、那个。 哦， 记得， 系啊， 跟住你好似有一次系入医院，唔知咩系 喺诊所， 系诊所啊嘛， 系系系， 我记得， 冇事啦嘛， 冇错， 系啦，而家点啊？ 佢老婆成日整嘢俾佢食啊嘛， 嗯， 系啊，好记性， 欧阳， 你睇下你哋真系冇心冇本心， 对唔住啊，欧阳， 我记得，咁点啊？而家控制成点啊？你个 控制得几好， 咁啊好咯。 因为太太就系啦，成日都照顾我啲饮食，都照顾得好好啊！ 你真系好有福气， 系啊系啊！ 但你都应该好锡你太太， 应该嘅要嘅。 呢个我觉得系相辅相成嘅， 系啊 系 啊！ 你哋两个系点嘅话咧，一定系嘅，唔会话单方面 相爱系真系用个心嚟嘅， 双方 系啊，所以 要跟阿欧阳 打电话嚟点唱俾佢听咯。 系 佢听日生日啊嘛， 叫咩名啊？太太叫咩名啊？ 太太，系啊，听日生日，Christy 啊 ，Christy，OK， 系啊系啊， 你有咩同佢讲啊？ 想同佢讲就系生日快乐啦，希望佢就要身体健康啦，因为要身体健康先可以照顾我噶嘛。 你唔可以咁讲，我唔中意呢句说话。 我觉得 OK 喎， 我唔中意呢句说话。系啊，你哋互相照顾对方，但系其实身体都要健康。 互相照顾，互相照顾。 咁佢照顾得我好嘅时候，咁我又可以。对佢每日都好啦，咁我呢样嘢系我结婚嗰时应承佢嘅，咁我要每日都对佢好咁样，系咯。 咁边度庆祝生日啊？ 你结咗婚几耐啊？想问。 今年13年啊。 哇， 好快喎，时间过得。 系啊系啊。 咁去边度出去食饭啦？听晚。 系啊，听日出去食饭，咁跟住后日就出去旅行。 哇！ 系啦。 去边啊？ 去台灣去高雄啊！ 哇， 玩得開心啲， 近地玩幾日 啦？四五日啦，起碼係嘛？ 玩四日啦，係啊，玩四日。 哎呀，好好，好開心！ 歐陽啊，你當初係點樣識太太㗎？講唔講得？ 去旅行咯。 哦，就係旅遊識㗎，即係旅遊團中喎， 係咪跟團嚟啊？ 係啊，咁巧咁加旅行團識佢嘅。 哦， 團入邊識佢嘅。 但系后日就自由行啦，唔使 自由行啊，系啊系啊， 阿嫂都唔俾你跟团啦，古古惑， 你估你咩？ 做咩啫？ 有啲咩说话想同我 Christy 讲啊？ 想同佢讲I love you 老婆， 好冧啊！ 好，有呢只歌曲就叫做感激我遇见啊， 系唔该晒你，多谢晒 你哋两个要继续甜甜蜜蜜，互相扶持， 大家身体健康， 系嘛？ 知道，多谢晒， 拜拜。 你大笑却无言，在冷漠情况常赠我明天，总会有辛酸，有了你。我愿担起每天，狂风中也热恋。伴我高低起跌，幸运给那十二天，并说声多甘心及情愿，过每天。 是可爱的你，手挽手肩并肩，有缘碰见，仍留在我身边。真挚倍添，爱倍添，当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感激我遇见。靠向我身边，你大笑却无言，在落寞情况常赠我明天，总会有心酸，有了你我愿担起每天，狂风中也热恋，伴我高低起跌，幸运给那失意天，并是胜多甘心及情愿过每天。情怀是因你温暖，冲击于心里边，全情爱我，热情热爱加添，唯独是可爱手挽手肩并肩，有缘碰见，仍留在我身边。心真挚倍添，爱倍添，当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感激我遇见。在我身边，心真挚倍添，爱倍添，当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感激我遇见。 Academy 带你周游列国， 主持 Lester 洪少贤， 仲有 Heather 陈如静。 甜咧系阿拉伯人非常喜欢嘅一样嘢啦。咁、糖嘅阿拉伯语系 sugar。 咦，呢、這个字听落去好似英文入面嘅 sugar 咁样嘅。 Exactly, the word sugar actually comes from Arabic sugar。 Language Academy 环游世界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逢星期日晚8:00至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一潮妈每个星期访问一位潮妈，分享下佢嘅为母之道。 今个星期我哋嘅潮妈系 Connie 吕慧仪。 其实小朋友咧，佢中意嘅嘢，佢自己会去揾，佢自己会学。你唯一妈妈爸爸做到嘅系咩呢？陪伴与支持，呢两样系最紧要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朝早10至11， 诗芬、 崔洁彤， 第一潮妈。 好，翻嚟我哋点唱时间吓，电话里边有一位朋友， 喂，你好， 喂 ，Calvin， 喂 ，Calvin 啊， 你好啊， 早晨先，阿大哥张，我唔可以叫我大佬，就好粗俗咁啊，你， 唔紧要， 英妹妹早晨，因为我大过你，所以我叫你妹妹， 姐姐你好， 弟弟又系，我都系大过你，所以我叫你强弟弟， 大过你嘅咩？ 我唔知喎、啊，我又冇睇佢嘅身份证，佢话系啊， 大过你啦， 我好老噶啦，知唔知啊 ，Carmen？ 梗系唔会啦 ，Carmen 系咪成日 Facebook 嗰个啊？ 系啊， 系啊， 哦、 啊， 耶、 yeah, ，衰啫，话晒 唔出嚟，低调个噃， 你知唔低调？你成日都见到你都低调 ，Carmen 咪 Carmen 咯，咩啫、 啊？唔系你打过嚟噶咯，记得系嘛？ 啊！好彩我冇争你啫，阴公 记得你啦，要 唔争都要九条街噶。 唔会，卡文啊，而家你有冇做紧嘢定系退休？ 有啊， 啊你翻工噶？ 我系半退休啦。 哦， 因为如果唔做嘢咧，好闷噶。因为我仔女大晒啦，已经。 我都觉得系， 系 系啊， 搵啲你自己中意做嘅嘢。 系啊，起码唔会同社会脱节，真系。 我做得几多得几多，做到我做唔到先系。真正就退休啦， 咁主要你一路做落去啦， 系啊，都开心嘅嗬，又开心。 而听你哋做节目都好开心， 真系。 所以咧，听完你哋节目咧，我就开始做嘢啦。 哦，即系每日做完就开始做嘢啦， 即系十点钟啊，每一日十点钟开始做嘢。 唔系佢听完节目先做， 我听完节目先开始做嘢。 你做咩噶 ？stand by 嘛 ？stand by 你 做啲咩 工 作啊？讲唔 系啊，工作 边类？ 好卑微嘅工作啊，清洁啊。 冇啊， 冇嘢系卑微嘅，所有嘅工作都系有意义。 冇错， 系啊，唔准咁样睇唔起自己。 系啊， 系啊。 咁啊系，初初我都系好难接受呢份 job 咯，因为以前咧我系做文职咁啊，摄影嗰类啊嘛，咁啲仔女大晒啦，咁我咪出嚟做咯。 系啊，过日神都好咧，系咪先？ 系啊， 赚钱买花， 系啊，做得开心， 成屋都系花啦，而家咩啊？我哋又嗌交。 咩啊？今日系咪今日？今日你嗰日子即系九月嘅，系过几日嘅？ 事变啊！ 哦，九一八 咩事？ 系啦， 有咩好嘢？ 开心日子， 结婚啦，34周年咯。 哇！哇！阿Yui头先好肉酸啊，佢喺度震紧。 我唔系好肉酸，我只不过打个冷震。 哇！好癫啊！点解啊？点解打个冷震啊？ 打个冷震，我就系即系可以喺埋一齐咁甜甜蜜蜜咁，即系好难得咯。 好难得，真 系。 系 啊，你仲要打电话嚟咩？点唱？ 其实有时闹交你唔知啫。 边对冇？我问你， 闹完就冇事啊。 但系个问题系，你仲会咁样打电话嚟去点个唱？ 咪 系 咯， 呢 个 难 得。 真系唔会有边个冇嘅，相信。 阿卡文，你嗌交，你多数赢定输噶？ 我一定要赢， 一定要赢， 你把声我知啦， 一定要赢， 系啦， 有阵势加 好有劲 都唔可以俾佢睇， 系衰都唔可以俾佢睇，系都唔使认错，系嘛？ 有冇试过喊啊？有冇试过嗌交喊啊？你 我就唔会， 唔好记住啲啊。 同仔女闹交咧，我就会。 哦， 反而同仔女闹交会个 伤 心， 因为我生咗出嚟啊嘛。如果佢激我，我系咪好伤心咧？ 唔好咁谂，佢唔系激你。我谂其实大家，其实大家都唔识噶， 唔 识做噶，系嘛？咁我觉得大家可以大家倾下咯，冇人会专登想激你嘅。 冇错，冇错。 系啊，你唔好咁谂， 但 系 有时我想激阿 Cam， 即系我觉得其实仔女嘅话， 激唔到我噶，强弟弟， 真系唔好啊！唔好唔好， 开心啊！ 你真系令到我哋好开心啫，你哋三个激唔到任何一个 fans。 继续开心， 笑到咁都惊， 继续开心， 系啦。 咁 所以咧，你哋一开心咧，我同阿阿，尤其是阿Yui妹妹就系你笑声咧，好开心啊！你会令到我同阿宝姐姐一好似装作笑蛋一喺个心入边。 好啦， 哇！你如果喺屋企学阿Yui咁笑就好食，你试下试下笑嚟听下而家， 学 Yui唔系咁嘅， 你都笑得好开心啊，得啦。 我谂起阿Yui妹妹而家个样咧， 佢真系笑得好有感情。我唔识学， 好开心，好开心。 好啦，咁如果系咁，你继续你开心啦。 同老公有啲咩讲啊？ 我点埋唱先，我点埋唱。 系啦，要点唱啦？ 我点埋俾阿靓妈妈听啦，咁样吓。咁同埋宝姐姐， 系 阿 Queenie 同埋阿群皮姐姐，我祝佢身体快啲康复。 系。 同埋阿 Queenie 发发系咁样， 好。 你老公咧，你唔同你老公讲嘅，有咩讲啊？ 吓， 你今日同佢点唱啊嘛？结婚34周年，你要先讲嘅。 几好啊，我都差唔多噶啦，结婚34周年嘅就冇嘢讲。 新婚快乐，新婚快乐。 好，耶！ 准时俾家用， 多谢晒。 Such a feeling's coming over me. There is wonder in most everything I see. Not a cloud in the sky, got the sun in my eyes, and I won't be surprised if it's a dream. Everything I want the world to be is now coming true, especially there's a pleasing sense of happiness for me. There is only one wish on my mind. When this day is through, I hope that I will find that tomorrow will be just the same for you and me. All I need will be mine if you are here.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again,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今日呢首 Top of the World 仲有五分钟，晏昼一点钟，电话里边有 Denise， 喂， 你好， 你好 ，Denise， 三 位 好啊，好开心啊， 点解开心啊？ 第一次打嚟就通啊， 哇， 恭喜你啊， 好啦， 咁你定行好运，行大运， 冇错，系，今日阿 Denise 有啲咩嘅生日信息想讲啊？ 我想打电，我想恭喜我大家姐76岁生日， 哇， 佢叫杰晶， 杰晶 姐。 佢心力同埋舊力都係喺同一日今日， 哇！恭喜恭喜， 係係係 啊！咁就 我搞大佢， 係喎！你會唔會請家姐食飯啊？今晚 會啊會啊！我哋今晚咧約咗一齊，我哋有幾姊七姊妹咧一齊，同埋啲阿嫂啊、啲侄仔一齊去食， 哇！ 希望唔好落大雨， 兩圍台夠唔夠啊？ 好熱鬧， 一圍夠啦，12个人啱啱 哦， 食乜嘢好嘢啊？ 冇啊，去都系去嗰啲所謂一圍嗰啲啦。 係啊，幾好啊， 幾好啊， 開 心啊！ 咁啊，大家姐平時點噶？相處點啊？形容下 大 家 姐。個人就好好嘅，成日都為人嘅，成日買到平嘢又話俾我哋聽，又俾我哋。 有咩著數先介紹啊？ 係啊，有咩著數就介紹我哋。喂，邊度平啊？買啦！ 哇，幾開心啊！啲家姐。第一时间发去群组嗰度，哇！话俾阿妹听， 佢虽然年纪大，咁但系佢好鬼精明嘅，仲精明过我哋嘅。 咁犀利，有冇打麻雀啊？你哋？ 冇，好少打，好少打。系咯，不过我听到你哋三个咧好开心啊！我日日都听你，有时暗笑啦都。 唔使暗笑， 大声笑， 狂笑都做乜嘢啊？吓！你有冇介紹下大家姐聽啊？ 大家姐有冇聽啊？ 佢都有介紹佢聽，不可能佢哋唔係日日望住咯。 唔得喎，要日日聽喎。你同 但 係 你呢個點唱就要一定俾佢聽咯喎。 係啊， 知唔知啊？ 嚇，係啊，係啊。 咁有咩同大家姐講啊？有咩同佢講啊？ 祝佢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啦！ 好啦， 開心心啦， 好，今晚開心啲啊！今晚你哋食個靚飯。 系啊，头脑都继续 问问节节 啦。 系啊，身体健康， 一班人 健康。 OK， 多谢晒， 一家人乐也融融啊！ 多谢晒。 仲有讲多句咧，我原来咧，我男亲家今日都系今日生日喎，9月15号啊。 好， 我都祝佢生日快乐啦！ 所有今日生日嘅朋友嘅话，都讲声 生 日 快 乐， 身体健康。 中开神眼不眨，我想攀登火山，执块石头欲起打。其实开心好简单，最紧要好玩。我愿抬着午夜明月对你单谈，星光之上扯起帐篷与你浪漫。我愿对月昼凝望你那双眼。从忘掉这乘坐穿梭机打个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跳栏，追踪太阳去，不准太阳早交间。贪玩，原没有拘束，只有笑颜。 时间差唔多晏昼一点钟，哇！一个礼拜嘅风骚快，嘅声音就过咗啦。 咁快去到礼拜五嘅， 冇错啦。希望大家呢个周末玩得开开心心，希望呢个雨咧唔好落咁大啦。 好啊， 我唔怕，照落雨照出街啊，做乜嘢？ 下个礼拜一约定大家，同大家见面。 好嘅，拜 拜， 拜拜。Bye bye 有笑颜。